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大家带来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副研究员戴金刚老师和大家分享中医导引术体医融合的千年典范。戴老师也提到了中医导引术强调整体观念，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戴老师和大家分享。 那整体观念呢，还认为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也是一个整体。先说人和自然，人和自然的整体呢，大家可能也有一些体会，比如说大的方面，春夏秋冬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随着这个一年四季的这种变化，我们人的气血其实也在发生一定的改变。比如说春天的时候，人的气血也是生发的状态，夏天的时候呢是开散的状态，秋天也是收敛的，冬天也是闭藏的。所以《黄帝内经》里边有一篇就叫做《四气调神大论》，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夏三月此谓翻秀，秋三月此谓荣平，冬三月此谓闭藏。大自然是这样的，人体的气机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随着自然界的气候变化、自然界的季节变化，我们人的养生的运动的锻炼方式也是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也就是基于这些理论，古代的节气导引法在四季养生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我们中国呢，把一年分成24个节气，大概15天一个节气，随着不同节气的变化，人体的气机在发生变化，所以我们锻炼的方法也要发生变化。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的话呢，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也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具体到某个人来说，人的退休或者人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和谐，人的职务的变化，包括社会的一些大的背景、大的环境，其实都影响到人的心情，影响到人的健康。所以说啊，我们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它包括到了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把人和自然看成一个整体，把人和家庭、人和社会看成一个整体。那么这三个方面，它是一个完整的适应的一种状态，人呢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其实也包括到了，不光是说人体呢没有疾病和虚弱，还包括到了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家庭、人与工作的这种适应性方面。这个整体观念呢，它其实是在跟我们的导引运动和锻炼也是密切的联系的。刚才讲到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基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呢，你处在一个积极的运动的锻炼的这个群体当中，那你也会很积极的融入到里面。如果说您周围的人啊都比较懒散，都不太注重锻炼，那您也是会，即使您重视，但是呢也坚持起来也有很大的困难啊。所以说呢，哎，我们整体观念啊跟我们的导引运动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当然最为核心的联系呢，是基于人体是一个整体的理论啊。导引学的中医的理论基础呢其实还有很多啊，包括阴阳五行的理论啊，包括精气神的理论，其实都跟我们导引运动是有密切联系的啊。但是呢，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 然后应用最为直接的应该是我刚才讲到的脏腑理论、经络学说，还有整体观念。那么在临床的应用上，那它和病因病机啊，还有一些我们诊断学的一些理论啊，也有一些密切的联系。下边的这个内容呢，我们会举一些导引功法的一些经典的例子啊，用这些例子啊来对我刚才讲到的内容啊做一个佐证和说明。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讲课内容啊，可以说因为要讲体医结合嘛，我们呢一会儿呢是从医学角度，然后讲到医学的理论、医学的书籍，然后讲到导引的方法，然后另外的一个思路呢，就是从导引的角度啊，从八段锦讲到八段锦的动作，然后讲到动作的理论基础，然后讲到动作的作用，这是两条线，从体育角度入手，从运动角度入手，还有从中医角度入手啊，我们其实都是殊途同归啊，都归到我们导引的这个为什么这么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啊，基于了什么理论，是殊途同归的啊。可以说呢，就是这个体医结合啊，不是一个说现在全民健身了，或者是有了健康中国的战略啊，我们被动性的啊，或者说是这个形式性的结合，并不是这样的，它是从理论基础上啊，从功法锻炼上啊，从应用上，它都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好，下边呢我们又反过来啊，再从这个导引运动功法这个角度来分析啊体医结合的理论啊，就是让您要全面的认识啊这个导引法，全面的就是接受啊体医结合的这种理论。那么首先我们看的这一套方法呢是24节气导引法。我们中医学有一个理论呢叫三阴制宜啊，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叫说阴人阴地阴时啊，就是你做生意这个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那么我们治疗一个疾病啊，维护健康也是需要啊阴人阴地阴时。阴时啊的这个理论呢就是叫顺时养生。顺时养生它有很多这个具体的应用的方法。比如说一天当中有24个小时，有12个时辰，顺着12时辰的养生呢叫时辰养生。那一年当中呢有12个月，顺着这12个月的气候变化也好，这个12个月的人体的变化，我们怎样养生呢？叫逐月养生啊。那么呢还可以呢，就是一年当中中国文化里边啊，把这个一年还分成24个节气啊，春夏秋冬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24个节气如何养生啊？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我们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了24节气的导引术。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看说24节气导引术是如何应用中医学的这个理论的啊。他讲到他的这个方法是源自于谁呢？是唐末宋初时期的陈抟老祖。陈抟老祖呢号称是儒师道祖啊，他把我们道学的理论还有中医学的理论呢都是一个集大成者。陈抟老祖这个编创的这个24节气导引术啊，古代呢又称为这个24气啊水火聚散图，或者是呢24坐宫却病图。那么这个24节气导引术啊，它在万寿仙书或者是尊生八剑这些书籍里边啊都有很完整的记载，然后也有相应的一些动作的描述，还有动作的这个图啊，以及呢这个动作的作用。好，在讲到这个动作作用的时候啊，他就用到的呢是很多的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啊，比如说他说这个动作啊能够 帮助您呀，舒筋活络呀，这个动作啊，能够帮助您这个调畅气机呀，这些呢都是基于中医的理论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我们要继续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副研究员戴金刚老师和大家分享中医导引术，体医融合的千年典范。 好，比如说这个24节气导引术呢，它是一个节气一个动作，一年当中就有24个动作。每个节气比如说我们秋天的时候，首先呢是立秋这个节气，从秋天开始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都是和人体脏腑是对应的嘛。秋天呢对应的是人体的肺脏，那么从秋天开始，这个大自然的气机呢是处于一种收敛的状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立秋这个节气就是这样的首先说是内脏来说是跟肺脏是对应的，然后从气机角度呢是要收藏的。好，那么我看看这个立秋的这个导引术它的特点是不是和刚才讲到的这个脏腑还有气机是不是对应的。好，立秋它的动作呢叫缩身拱背式。这个24节气导引术它又叫24气坐功却病图，很多动作呢都是坐着练的或者是这个在垫子上练的。好，它的第一个姿势呢就是说人要这个跪坐，然后呢两手伏按在地上，然后整个脊柱也都缩起来，然后跟这个地呢尽量的贴合这是一个预备的姿势。然后往后走的话就是把两手这个撑起来，然后大腿呢这个直立，然后垂直于地面。好，后面呢是它的核心的动作，把后背拱起来把这个头呢也缩回来这个人体处于一个拱背然后又缩身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之下就是对我们的胸腔达到一种最大幅度的一种挤压就是把整个的脊柱缩起来嘛，最大幅度的挤压，然后挤压了以后再反过来抬头然后展肩塌腰翘臀这个呢对我们的胸腔又是一个最大幅度的伸展。好，这个就从这个动作来说从脏腑的角度看，这个两肩最大幅度的收然后又最大幅度的展对于我们的胸腔是做了一个最大幅度的挤压和放松。那胸腔的挤压和放松从脏腑而言它就是让我们的肺脏做了一个最大幅度的缩和松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也配合呼气吸气肺主气司呼吸就是想让肺的主气的功能呼吸的功能能够更好的发挥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对脏腑理论的应用那么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把后背这个缩起来的时候，我们后背形成一个拱形，那后背呢是人体的督脉就是这个走行的地方，督脉在人体的后背正中线总督一身之阳气。那我们把它后背拱起来的时候，让督脉得到一个最大幅度的拉伸。反过来当抬头的时候塌腰的时候又把人体的正前方前面阴面得到最大幅度的拉伸。人体的前面就是人脉所循行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呢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把人脉得到拉伸人督二脉的拉伸就促进呢人脉为一身阴脉之海 啊，促进人体的阴经和阳经的这种气血的运行。那任脉督脉啊，就是又是经络学说的啊，它的很重要的这个组成的部分啊，牵拉任脉督脉，对疏通阴经阳经啊都有很好的作用。这又是对经络学说的运用。那整个的这个立秋节气的时候啊，自然的气机是要收敛的。那人体呢，人体的动作啊，就跟夏季的啊，它的节气的导引法就风格就完全不一样。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做这种掌托天门呢，或者是夏天的时候这种拉伸呢、对拔呀，就是要让气机处于一种开散的状态。但到了秋天呢，侧重于对脊柱的练习，练脊柱，气血就会往脊柱呢进行收缩，往脊柱靠拢，所以对人体气机来说也是起到一种收的一种状态。好，这是立秋导引术啊，就这一个导引术，它就运用到了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顺时养生的啊这种整体的这种观念。立秋完了以后，处暑导引术啊，这个处暑的反垂背脊式啊，包括白露啊，正身旋脊式啊，都是在跟脊柱啊挂上钩啊，在跟我们脏腑呢挂上钩啊，包括秋分的眼耳侧清式、寒露的托掌观天式啊，以及霜降的两手攀足式。秋季一共啊六个节气啊，六个导引动作，那都是在围绕着我们的脊柱啊，围绕着我们的脏腑在做文章。我们以24节气导引术为例啊，来啊让大家了解啊，这个导引术当中，它实际上是把我们的脏腑啊、经络呀、整体观念呢、都得到了一个运用啊。往后呢是冬天的啊，冬天的这个六个节气，冬雪雪冬小大寒。冬天的这六个节气的动作呢，我们也快速的来看一下。立冬啊，挽肘侧推式啊，这个动作两手是侧推啊。从人体的角度啊，虽然说胳膊是在运动啊，但是呢它转的是腰，想办法呢拉伸腰部，拉伸脊柱。冬天跟人体的肾脏，内脏当中肾脏是对应的，想办法呢来改善肾脏的功能。包括小雪的蛇形涌动式啊，通过手臂的涌动啊，起到这种防寒啊这个温阳的作用。大雪活不通闭式啊，这个冬至生丝降黑式啊，大雪的动作呢是一个肢体的很大幅度的动作啊，这个全身的气血畅通。冬至啊，对于自然界来说是冬至一阳生，对于人体来说也是啊，也是冬至一阳生。所以说我们冬至的时候呢是啊，配合这个人体啊最大幅度的这个内收，还有这个关节的这种屈伸啊，配合呼吸啊，来起到个让冬至的阳气啊要生发起来。通过对关节的练习啊，也是让冬天啊很容易出现一些关节的疼痛啊、受寒呢 也是起到这种防寒散寒的作用。好，小寒只手擎天式，以及呢大寒啊单腿地支式。都是通过肢体啊拉伸啊，拉伸膀胱经啊，拉伸肾经啊，拉伸这个三阴三阳经，从脏腑角度想办法影响到我们的腰部，影响到肾脏。然后从这个顺应节气变化的角度啊，通过一些相对幅度啊比较大的一些动作，拉伸幅度比较大的动作，疏通经络，防寒散寒。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副研究员戴清刚老师和大家分享的中医导引术，体医融合的千年典范。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戴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八段锦这个大家经常习练的功法和体医融合的体现又在哪里。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 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副研究员戴金刚老师和大家分享的中医导引术，体医融合的千年典范。在节目回来之后，我们要继续来听戴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八段锦在体医融合当中的具体体现。 八段锦呢，它源于宋朝，流传至今呢有将近千年的历史。八段锦流传很广泛，大家知道它呢，包括近几年我在中央电视台也做了很多关于八段锦的节目，还有很多在体育大学的老师啊，包括中医的一些老师都给大家推荐啊，甚至在新冠肺炎期间方舱医院里边这些轻症患者也都用八段锦作为一个增强正气还有康复的这样的一套方法。那么其实八段锦啊就是一个体医结合代表性的一个方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看它的这个动作的口诀，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二。八段锦的口诀啊，说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四射雕， 调理脾胃需单举，五劳七伤往后瞧，摇头摆尾去心火，两手攀足固肾腰，攒拳怒目增气力，背后七颠百病消。那么这八段锦的这个口诀里面，那这个口诀里边提到的三焦啊，脾胃心肾肝啊，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我们中医学里边的脏腑的名称。我们在之前的内容当中讲到过，脏腑理论它既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啊，也是指导导引运动导引锻炼的一个基本理论。那么两手托天理三焦啊，你要想知道这个动作为什么理了三焦啊，首先就要知道三焦是什么，三焦在哪里，三焦有什么功能啊。三焦呢是我们中医学的六腑之一，包括上焦中焦下焦，上焦呢又包括到心和肺，中焦脾胃，下焦肝肾。那三焦呢它可以说是对中医学，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对中医的一个脏腑的另外的一种分类啊。所以说三焦呢为孤腑啊，有名而无形，它的作用呢是通行元气运行水液。所以当三焦不通畅的时候啊，您胸闷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胸前正中间这一块啊，您可以手揉一揉压一压，如果这个区域啊有一些疼痛啊酸痛啊，那就是你这个有一些这个气机不畅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包括呀腹痛腹胀啊，包括一些这个夜尿频多呀，小便清长啊，这都是什么啊，这都是跟三焦这个功能是有关系的。通行元气呀，就是你的元气如果畅通的话，人也是很精神的啊，元气不通的话，人也倦怠乏力，没有精神，气血没有升起来。那么运行水液啊，说您这个代谢功能正常啊，您也不会下肢不会肿啊，这个腹部也不容易出现一些肥胖，因为这代谢的功能是很正常的嘛，水液代谢正常。那反过来说，水液代谢失常的话啊，可能会出现一些下这个腹部的一些肥胖啊，游泳圈啊然后呢一些这个脂肪肝呐、包括一些下肢的水肿啊。好，那么反过来以后啊，我们怎样来，如果一旦出现了三焦不同的问题，怎样来缓解呢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两手托天的这个方法。平时您早上起来以后觉得很乏很累啊，觉得还没睡醒，都会怎么样，使劲伸一个懒腰，手向上伸，然后微微的后仰，然后伸一个懒腰，觉得以后很舒服。那其实两手托天这个动作啊，就是从我们伸懒腰啊这个里边呢，就是慢慢发展而来的，经过了医学的理论的这种指导，这个作用能够更最大化呢。哎，我们两手交叉，我们向上伸展，然后再往上伸，目视前方，尽量往上，这样的时候啊，把两肩通过两肩，通过胸腔啊往上啊，又把腹腔啊，又把这个腰部都得到最大幅度的上下拉伸。那这个上下拉伸的时候，从形体的角度啊，这个肩腰胸椎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腿部都得到了拉伸。那从内脏的角度呢，它实际上是对我们身体的胸腔腹腔的整体性的锻炼啊，从内脏里边胸腔腹腔里面的肝心脾肺肾啊，胆胃大小肠啊，都是一个拉伸。所以说呢，这个动作啊，它针对的是整体啊，所以说是调理到了，起到调理到三焦的作用。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是八段锦当中的第六个动作啊。那这个动作啊是怎样和我们脏腑理论经络理论结合起来的呢？首先从动作的外形上，我们两手顺着这个膀胱经啊，从腰部然后到两腿的后面，然后向下按，然后向下摩运，它既是一个按摩的手法，然后呢向下摩运的过程当中又疏通到我们的膀胱经， 然后呢在这个弯腰的过程当中啊，又拉伸到我们的膀胱经。我们说肾和膀胱是相表里的啊，肾主肾司二便，然后膀胱呢是贮藏这个尿液，包括排出尿液的这个器官。其实也是这两个，肾和膀胱都是水液代谢密切联系的这个器官。所以我们其实对膀胱的这种膀胱经的刺激，反过来呢也是对膀胱的这个功能的这种一个调整啊，进而呢调理膀胱实际上也是在调理肾脏的这个系统。好，这是从经络角度啊，拉伸膀胱经，调理膀胱，调理肾脏功能。那么从这个部位角度啊，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拉伸到了我们的脊柱，拉伸到了腰部。腰为肾之府，对腰部的拉伸啊，腰部的气血畅通了以后啊，就是对肾脏的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改善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啊，你也会对调理到我们的脏腑当中，调理到肾脏啊，一些腰膝酸软呢，包括一些夜尿频多啊，下肢的一些乏力啊，都能通过这个动作呢得到缓解。嗯，而且这个动作呢，这是往下的时候，往上的时候呢，两手向上拉伸，然后缓缓的下按啊。我们肾脏啊，肾主封藏，怎样封藏呢？就是您把通过这种动作，先把气血呢先生发起来，然后缓缓下按啊，又将这个气血呢降下来，然后反穿摩运，把这个气血呢能够藏起来。好，这是通过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动作啊来理解啊。这个动作也是跟经络、跟脏腑、跟我们的整体啊是很有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这样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啊，就是用刚才说到的这些理论呢去理解、去讲解。也只有啊，当这些动作跟脏腑经络密切联系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动作才更加有意义啊，更加作用呢才会更加的明显。好，这是我们从八段锦的角度啊来讲体液的结合。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同时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刚才我们听到了戴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八段锦在体液融合当中的体现，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戴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针对于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来说，如何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导引养生功法。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内容是针对一些慢性的疾病、慢性的问题，如何选择中医导引运动的方法呢去干预啊，因为慢病呢在不断的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从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到呼吸系统、脾胃系统、内分泌等等等等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健康。那么这些呢慢病呢又跟生活方式有关，换句话说，我们通过导引运动能够很好的辅助这些疾病的治疗和康复。那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导引运动的方法来让疾病呢不发生或者晚发生。首先我们要讲到的一类疾病呢就是冠心病。冠心病作为心脑血管疾病里边最为常见的一类疾病，它影响着很多的人群，特别是稍微上点年岁的人群。做体检一查心电图啊，或者说您有这个心脏的供血不足，或者说呢您平时上个楼梯啊，或者劳累了以后出点汗，就会觉得心慌，有点胸闷啊，甚至是心痛啊。也有一些老年的朋友会出现督脉粥样硬化呀、高血压这些问题。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当出现天气寒冷、情绪波动、劳累的时候啊，就会诱发我们的心脏的一些问题，胸闷、心慌、心痛，这是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还有生命的质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早期的高危人群的预防，也可以作为呢轻度、中度冠心病的自我的调理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下列的中医导引操来帮助大家缓解。首先呢，我们学的第一个方法呢是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六字诀呢 我们以前曾经讲到过，它呢是经典的导引法之一，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养性延明录》在《诸病源候论》、在《千金方》当中对六字诀都有记载，包括虚、喝、呼、思、吹、吸这六个字儿。那么其中喝字诀呢，是对应到心脏。古代的口诀说：“下至喝心，火自闲。”就是一个调节心脏的功能，让我们的心火能够下降，让我们心情变得平静，这样的一个方法。好，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喝字诀。两脚呢自然的分开，约与肩同宽，然后我们把两手收于腰间，掌心斜向上。会练六字诀的朋友这是我们接上一式，就是接虚字诀的动作。我们今天主要从喝字诀开始学起。大家对六字诀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专门再看其他的字诀的练习方法。好，然后两手呢插掌，微屈膝，捧掌，目视掌心，起身，抬肘，然后呢两手指相靠。在这个时候我们深吸气，然后呼气的时候发喝这个声音。好，我们准备，吸气，喝，两手插掌至肚脐前，屈膝拨掌至两臂成圆，小指带动画弧，再次捧掌，小指相靠，目视掌心劳宫穴，起身，抬肘，吸气，喝，屈膝拨掌，小指带动画弧，抬肘分掌，然后呢如此重复喝字诀，大概我们练习6到10次，需要2-3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个喝字诀为什么说对我们的心脏有好处呢？它是怎样起到作用的呢？首先我们从字诀开始。我们这个喝字诀其实它也是源自于我们生活的源自于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当您吃完辣的以后，一般我们都会发两个字诀。吃了辣的以后呢，会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就首先呢会吸气，然后呢会哈气。这个哈的字诀其实就是我们在练习这个六字诀当中它的喝字诀的这个它的一个原型。说为什么哈这个字诀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调理到我们的心，就是说当我们吃完辣的以后，因为这个辛辣的东西它有发散的作用，而且呢辛辣一般呢都是心热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吃完辣的以后会冒汗呢，气血运行所以我们会念思字诀。思字诀是起到什么作用呢？收敛气血，会把我们的全身的气血气机往内收，让这个心散不要太过。同时呢因为这个辛辣的东西它都有热性体内的热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又需要把这个多余的热又散出去，所以会哈出来的这个气呢把这个热来散掉。那么六字诀为了它成为一种专门用于养生的保健的方法，把这个哈的这个热气呼出的程度让它减少，既能把这个心火散掉，也不至于让人呢就练习的时候呢容易把阳气损失掉。所以古人就是在这个不断的实践的过程当中发这个喝这个字诀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深吸一口气，然后鼻吸口呼发喝这个字诀，然后而且用的是呢 腹式呼吸当中的逆腹式呼吸。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您吸气的时候肚子收回来，呼气发呵的时候肚子鼓起来啊，用的是逆腹式呼吸的方法，起到散出多余的热气。因为心属火，心火往往是处于一种上炎的状态，就会出现口腔溃疡啊、口干啊，包括一些面红目赤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把多余的热散出去。那为什么又是逆腹式呼吸呢？啊，我们把吸收的这个自然界当中的清气啊，当中的营养的部分要让它下降，温暖我们的腹部啊，温暖肾。这也是我们中医学当中脏腑理论当中讲到心和肾的关系，是心肾相交，水火既济，把这个心火不要让它往上冒，又起痘要长疮的，要让它往下走，温暖肾水，这样的话肾水才能向上蒸腾。我们口腔里为什么一直分泌这个唾液呀？就是中医认为唾为肾之液，唾液的分泌啊，就跟肾气的蒸腾是有关的。所以说通过这种呵字诀加上外导内行啊，我们用这种外在的手来引导我们的真气的下行，从动作然后到呼吸到自觉啊，都起到这种调理心脏调理心肾的作用啊。这个是呵字诀的方法。这个呵字诀呢可以每次呢您练习六遍，发六次自觉，六到十次，然后每天练习两三次啊。此外呢再教给大家一个这个抻拉心经的啊，我们也把它叫做暖心操，就是把这个心经在我们小指上，就是顺着这个腋下，然后顺着手臂内侧的这个下缘一直走到小指。那么我们有一个抻拉心经的方法，两手呢向前伸，掌心相对，然后转手掌，现在手背相靠，然后把右手放在左手的左面，掌心相对，然后呢往回翻，再往上往外翻。这个时候你看，对于胳膊来说，它的小指这一侧的胳膊是得到抻拉的，其实抻拉到正好是我们心经的这个位置。如此的重复大概五六次。好，这是右手放在左手的左面，还可以反过来，左手啊放在右手的右侧，然后如此呢翻。这个呢是抻拉心经啊，抻拉心经让这个气血运行旺盛起来。练习几次以后呢，我们会微微的发热，所以也把它称之为呢是一个暖心操。这个需要大家呢，就是不需要占用您的过多的时间您坐着啊，在办公室啊，或者是坐车的时候啊，都可以，有空的时候都可以来练一练。每次呢撑上五六次，这个对小指这一侧啊心经是一个很好的拉伸的作用。好，那么对于心脏的这个问题，我们还推荐的一套啊完整的练习方法，就叫健心健康操。健心健康操也是我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之下，然后参考了中国经典的导引术，比如八段锦啊、五禽戏啊，以及十二桩这些方法的基础之上编创的一套专门用于健心的一套方法。因为中医认为啊，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我们把心脏的功能改善好了以后，五脏六腑的功能都能够改善。这跟我们现在的认识也是一样的，因为心有主血脉主神志的功能，心的这个血液可以说是遍布全身，哪儿的血液不足了也好，淤住了也好，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健心健康操呢，就是说养心补心，帮助我们血液的这种循环，经络的畅通，对心脏对五脏对全身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一式，展翅飞翔，滋润身心，两脚打开，两臂伸展，两手向前环抱，左脚向前，然后下按，左脚放平， 两臂抬起，左脚尖也提起，展翅，然后手下按，头往上顶，重心前移啊，飞翔，展翅，飞翔，收回，然后做反方向的动作，如此一左一右呢进行重复。那么我们展翅飞翔这个动作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在我们两臂伸展，然后这个时候呢是一种很放松的一种状态，也是小鸟准备起飞的时候，然后手下按，手下按，头往上顶，这个动作呢是全身绷紧的。那我们手下按，手指往回勾，然后呢五指张开，这个时候看整个胳膊都是紧张的，然后带动两肩往下压，下巴收回，头往上顶，这个时候两腿也都是绷直绷紧的一种状态。这种绷直绷紧的状态就是起到了对全身的经络的拉伸还有挤压的作用。那从血液的角度来说呢，全身的肌肉紧张收缩，然后对血液回流起到很好的这个推动的作用。那么这个动作完了以后，往回走的时候呢就放松了，放松展肩，然后像小鸟一样很自由很平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心情也放松了，然后再紧张再放松，如此的重复。它是我们健心健康操的第一个动作，也是对我们全身的经络气血都是一次调整，同时呢对我们的心情，您在模仿鸟儿这个飞翔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啊，您的心情也像放飞了一样，放飞自我啊，不至于说平时啊工作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压力，家庭当中呢也有一些就是不太顺心的时候，但是您在做动作的时候，您短暂的暂时的呢就心情是很放松的啊。您如果把这种状态经常练经常练啊，您的这种喜悦的这种心情就一直会伴随着你，这是第一个动作。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副研究员戴金刚老师和大家介绍的有慢性疾病的朋友该通过哪些导引养生术去强身健体。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的。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抽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与震撼吧。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我怀